磨皮， 磨皮， 哎，磨皮， 磨 皮， 磨皮，磨皮，磨皮，哇！ 里向个铺进来是气呀，什么子？哦，浮动那个高山不会的编织的，顶顶我也没生我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黑嘞，奔到口口磨皮呀，磨皮呀，把这像粪皮。一个嘎吱一下嘛，哎呀，叫一声，只是一声，哇，啊，听来自大耳鼻。一十根头发九根皮，上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这样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指你为是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你像喜娘忙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欲请新贵人，欲请福头啦！区区福头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蛙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福音信，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路三的啊，说那个叫行队，这说的没诚信，对狼打的女娃精，是狼抓到的红海青，日子两个现实无所无。这三姑娘喷了些那个老人心，一气呀一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着洞房，害人谁不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如今你姑咋搞？三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是？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进比土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你们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那么糊涂郎，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搿个人呐，你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铺进你背影那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得这样的家。哎呀，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胃里上姑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着。哦，对着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的身体一般把个百姓的结果你我无位置导致我让他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个事情上给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那位人的话得不就去让他铺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上的一上一刀所以把出来的魔光盯了上帝了让心你这问君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昨天铺进来整个斧头让行至半夜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口的机你要眼睛盯了我的可没拿口的机你们分口机斧头让他口在了轻轻上手中当时高些哪口个以的一口嘛杀家哪口标志漂亮口的斧头浪啪碎啪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口真的大概压不一动血口这口就是靠上门就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杀去靠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第四个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接不出来这没准啊我这个舞都不能压 这被踢你的学生弟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的龙啊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上一刀送进去的你让我门子口一半红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半红我龙给高我也弄来半红你了嘿我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夜听哭声烟 挑起方巾 吓得我这惊惊 新郎啊 新娘 吃一惊总以为一儿新婚是娇妻那笑云老板送祖龙神到时间没有 但是侬西雅虎为特呢给我、 啊、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完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呢侬真不白发呀侬发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就更高兴了过年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不能听哦那一天侬在金房子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门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不让还是奶粉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粉特给干嘛的干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奶懂的奶困难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八堂是不行为子也懂的我总不够特不起非干嘛的干我领了这家不能依然引子非奶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这女懂的你们不晓得的种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谢山以风吃一部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这边那费儿转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讲谢山费儿与我费儿费儿为日费儿你是个这费儿我送上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这不是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这里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直都铺进你拍板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我们他铺进你铺进你非要他吃故事我说他我不认亲与谁名宋国举杯敬娘啊门哎宋一佛口内吼八大雷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哦、听我哥哥一番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个被告结婚李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照我也做了礼不忘你他他我偏偏外地你心为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负担了啊呀那我是不牛的 你别哭呀亲弟不然我不听进我内裤你别哭妇女们还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得干你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十你别刷新的对你别哭的啊你告不是我这生日福告人戏日福告去分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你父为屁你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旦引自己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车这个我告诉你挂的饭挂那个还是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个虚动引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那良心谁如何结果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下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得干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你这落到去哪里问我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娘来这是一个字、哎呦，我说的说你这根本在俺这玩到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一定、 啊、你都入了亲啊，哎呦我靠奶奶，你不亲家嘛到朋友里去等他娘 你不一定， 他谁不跟你解释话，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别个糊涂不让为啊，靠根本难白了，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得完，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染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染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刚刚饿了哇子个，是个、啊，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的这个国民夫妻难看呐。 什么叫做国民夫妻？ 啥叫国民夫妻不得啊？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过帐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嘛，我在高楼上去忙忙设备，忙到高级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还他们。你行了，与其吃然后你做过最不错，我最几乎还偷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当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虽然我们的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啊福都老真是世高老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睡了我走，但是高兴的我们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士去。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上到现在我个情况，手机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分牛干，搞不糊涂了。这里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那面孔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根本那人二些子嘛，面孔灯样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一个人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了自家的行业，肯放我干，屋子不够男人拿着，你分有也有，不肯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张大娃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向他睡他着歇，你认为温床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爹二爹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分别之呀，哎呀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嘛，一阵啊，打狼！ 你那叫我打狼个讲，那比这十本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本人最三狼四狼不打狼个，可是我比十本人还吃高呗。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夫子们国民夫妻们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你非人耍开心呢？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实在，看不实在，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什么愚蠢？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举还打三个家？ 提到家就一想买行我开的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的路搭子路搭子的又大了 有个大小啊大了啥子大了重情大事接着听听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谁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在侬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早，立到搿四处不动三号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云水，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派游大队，还三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个，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鹊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我们下铺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费先生啊， 看见搿位范先生，脚上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智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缝隙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一时眼睛问题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账户太短，难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搿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结缘。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常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常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就是光， 这上不是我就。我是真叫老高 子。是啊是啊，来来来，看一下屋里去，屋里去，看一下缝隙啊，把那个螃蟹也招呼屋里坐啊。行行行，你们去。 外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栋只床，搿是东阁，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樊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七哥，明白到了。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那饭店里打本子进攻击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第一次被你搞打的嘛，你搞擦皮了，擦皮了，擦牛一点。 爹爹妈妈的东西上面了，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表的口口蛮光爽。一打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不要我接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烂后背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来不大，神仙抓把茶一开始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敢吃的，上天来看看杯子浪向肯定有计划有计划。不不不，我只不够，不够用。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听他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范家子的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士的，倒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长杯滚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开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驾神医，这个水是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了，这个我们待会把开水吃那个去吃。好的，第八步欣赏我的该动力挺心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照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直播，阿叔拉黑门一边的看，等到一旦记他了，似乎上一个人身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黑话想跟那樊先生讲，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黑，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王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天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户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上天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 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虽然门是一个外姑娘啊，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啊？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当年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好。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定要细。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 哎，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来来来， 喂喂喂，你敢听啥的吧？虽然面孔没那么亮，好的好处嘛，都挂嘴就完蛋。 阿哥在恭喜辰光，这个人摆了边上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辰光了，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蓝枪分机，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夹，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夸，胖说是门里慌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对，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个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尽力气。不，我要回 家。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没出5块洋钿，要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官人袋袋， 蓝青裤襟上5块的业务之细叫我扛出来，趁新郎很富的往那塞到袋袋里，但是该子反向的总归也走不成，他是不养不上。一心地把那个小猪的炕头不能多娘个母亲那弄翻起来，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节先夸，5块的拍起身来，忙成报纸下的一炕。那范家人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奉献，还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凉呀， 差不多，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少不送我鱼这个蛋呢？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也分5块，很深一袋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谁是破人勾引不起那个为谁上家去子我现在就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下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科技是高涨这批的是呀啥子刚刚各位给谁上科个上这批子完成这时上好汉那不是我个上这批送本嘞后里的两行一切性的眼睛都来了这这批吃一台母脏举办出母后来呀李相得出来一张5块的这在杯子我的一口吧5块的没得个这阿叔是一家说的话干嘛的哈要烫汉的要配后床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母脏这批刀刀的星星母杯子搬一搬汉的名字像手机在那走出来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俺是北郊玉门马吉他你不理呀去去不得了陈东心脏定和马吉的比嘎子 一口气里向是生吃白，哎呀，不一样不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里了还，这样的该哪位来得了？房子里向冲进去， 反正人难走， 是不是个伪家子？过些辰光听见半夜里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缝隙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果然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搿浑身搿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呀。 有啊。 我晓得侬个文德人，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是两把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别看，看了就要不灵活。 这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怕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着，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说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证？这你放心，我爸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然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我就回家去。 我哪个男的会得更硬的家？ 无论疼而修日真真 心真意真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西沙军营这边的窗子是俺们能介绍我你的这件干嘛呀？ 给我进来。 那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了不放心子。 我有心里想是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 都是家神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而为的他一不生呀为之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的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里罗汉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跟这个差别阿爹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叔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来烟家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严冬的，我大不相信。你会不会得来黑啊？哥哥再会啊，再会这个。我倒是要去看看了。刚才姑娘心里想，自个还也想去看看呀。回过来，最大门跟谁？罗寿门。咦？ 家是那老邓。 是你把我踩上了 吗？那个手机你把牙刷脸上了吗？ 你怎么接受？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男不会吗？可是不有张面孔围过一看看，男一定一会吗？这样可不接受啊！哎，他想啥子？小青们，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些辰光，我还没是么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喊的呀，外出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的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这个。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缕，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着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喜，既然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凤喜，你常三云心里想这回失意。 是是是的，恭喜的光真可以睡上这眼眉头儿起 一杯光一尘的字结束下边。 听众朋友，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